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聊一聊呢两则和健康有关的科学新进展。哎，要说这事儿啊，觉得挺好的。未来呢，可以把李逵和李鬼呢分辨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分辨李逵和李鬼呢？世界卫生组织啊有一个数据显示，全球在售的药品大约10%的药品是假的。尤其呢是网上销售的药物啊，其中的假冒药品的情况是更加的严重了。最近呢，英国有一个团队，他们研究出来的一种好方法，可以来识别真药和假药。这个团队呢，他们开发出来了一种新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在药物生产的阶段呢，在药片上啊，打出一系列的微小的针孔组成条码。这针孔小到什么程度呢？仅有头发丝宽度的1%，在药片上呢，根本看不到这些条码，用手呢，也不会摸出来，而且呢，这是通过物理的方法呢，打在药片上的，也不会呢，添加其他的化学元素，不会对于药物本身的药效产生影响。当有着条码的药物呢来到医院之后啊，医务人员呢只需要用特定的扫描仪呢对着药片呢这么一扫，就能够核实出这个药片的类型啊、批次啊、相关的信息啊是真呢还是假呀。所以呢，医院放心用药，病人是更加放心用药了。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是得到了中国和瑞士以及呢其他一些啊这个国家的医药的部门，包括一些医药生产厂商的关注，因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呢给每一片药加上独立的代码，这也是有利于呢大家在药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接下来啊，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科学新进展。哎，这个进展呢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颠覆性的。它呢是发表在非常有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的一项关于呢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呢帕金森症的一个新的研究。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一直认为呢阿尔茨海默症呢是人的一种呢退行性的疾病，这种疾病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在人际当中是不可能传播的。但是啊，这科学的进展啊总是会颠覆我们过去的概念。最近有科学家证实这种疾病有可能会在动物之间传播。最近呢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呢给出了贝塔淀粉样蛋白可在人际之间或动物之间传播的一些相关依据。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是什么意思呢？所有呢脑部啊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疾病的这些病人啊，他们的脑部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呢都会有一些异常的沉积，于是呢有人就会把这种蛋白的异常沉积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呢是有一定的连接。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是 之前呢有八名死于亚急性海绵状脑病的患者啊，他们死后呢，医生对于他们的大脑呢进行了解剖，在解剖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些人的大脑怎么出现了像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非常像的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特异性的沉积，而这八个人呢，他们过去啊曾经受过一些生长素的治疗，而这些生长素呢是从人的已经死去的人的大脑当中所提取出来的一种物质，而这些人呢，在他们的就是死去的这些人啊，他们曾经呢都是出现过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病变，于是呢科学家们就觉得哎呀坏了坏了坏了，这有可能呢这种疾病啊会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刚才呢跟大家说的呀，仅仅是八个死者的一种的小样本的啊，而且呢是没有经过呢这个科学呢严谨验证的一个调查结果，所以说呢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呢证明你接触过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患病者，或者说呢你和他的一些体液有过接触一定就会被传染，但是一些科学家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进展呢也是表示担心，他们担心呢说在做手术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做过脑科手术的这个手术器械有没有可能呢会给下一个同样做开颅手术的人或者其他类似手术的人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呢。虽然说呢手术啊在很早之前呢就已经进行了许多许多器械的消毒的工作，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顽固的病毒，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软病毒，这个病毒呢对于它的杀灭也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成本和代价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了啊，在这个健康的领域有两项新的进展，人类的科学呢目前是处在一个极为昌明而且还是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一些具备颠覆性的科学进展。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玉龙，稍事休息一下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和大家呢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儿呢我们要和各位啊聊一聊天上的月亮，其实呢要聊的是即将奔向月亮的嫦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嫦娥探月工程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我们今天呢有两位嫦娥工程当中的主角，一位呢是嫦娥四号，还有一位呢是嫦娥五号，要跟大家来说说他们的事儿。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开通了咱们的互动的短信平台，哎，我们今儿呢既然和大家来提嫦娥，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我要给嫦娥捎句话，各位呢想给呢即将奔赴月球的嫦娥说点什么呢，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我们先来说这件事儿啊，是和嫦娥四号有关系。最近呢，中科院啊相关的部门的这个对外的发言人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嫦娥四号的情况啊，说呢，嫦娥四号的任务呢和之前相比较，尤其呢是在人类的对于深空探测的历史上啊，可能要留下呢跨越性的一步，要实现的第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呢是嫦娥四号未来会在月球的背面降落。在此之前呢，你比如说其他的深空探测的大国，像美国呀，像原苏联呐，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呢，咱们打算去打破人类历史上的这第一次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先来说一说嫦娥四号啊，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空军大校军事科普作家焦国立，欢迎焦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们先跟大家啊来说一说这次这嫦娥四号，嫦娥四号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探测器，它为什么要选择降落在月球的背面，以及降落在月球的背面在您看来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还有啊，我觉得问题比较多啊，一开始多问您几句，为什么其他的这个深空探测航天大国他们都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呢？ 因为这个在月球背面着陆那是很难的， 嗯， 它远远要难于这个在它这个正面着陆， 嗯， 所以这次嫦娥四号你可以看到，它排行是老四， 嗯， 可是呢发射在排行老五的后面， 啊、哦，它在嫦娥五号，嫦娥五号的后面。 对了，你想想，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另外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就是个嫦娥四号啊，它是原来是一个备份的一颗星， 它是一个替身。 替身原来是 谁的替身呢？ 嫦娥三号的一个替身，就是万一如果嫦娥三号在发射的时候出现问题， 嗯、 哎，那它马上顶上。 哦。 那嫦娥三号很顺利的发射了， 成功了，把这个小玉兔已经带到月球 上 去了 啊。 对， 那嫦娥四号，那它的备份任务完成了。 嗯， 那现在又科学家们又给它赋予了新的任务，就是我经过改造以后啊，我让它到月球的背后看一看。 嗯， 哎，这个人类还真没去过。 为什么之前没去过呢？ 因为难度很大，这个各个国家觉得到达那里要需要更高档的技术了。 难在哪儿呢？ 首先它的轨道也变化了。 嗯。 另外那个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知之甚少。 嗯。 那你要应付哪些困难，你才能降落呢？ 比如说，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落地的地点。 地点。 对。 还有它的温度。 嗯。 包括它的那个气象条件， 嗯、 包括它的距离。 嗯。 都变远，都比那个前面着陆要远得很，远得多。 对。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要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 嗯。 我要研究一下到底采用什么办法或者采用什么技术来克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嗯， 首先我们要了解背面，大体上，因为现在我们人类对背面，月球背面了解的就不多， 对， 了解的情况就有限。 嗯， 那你想登陆，那难度你想要会不会增大？当然会增大。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2020年， 嗯， 就2020年才能够实现。这个才能够发射，预计是那个时候。 其实人类对于月球背面啊知之甚少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科幻电影都还把月球的背面当成很多的创作素材。 对了， 比如说那个变形金刚， 是的， 就说这个机器人， 其中有一本书就叫月球背面， 说那机器人呢，他们的基地就在月球的背面，所以他们进攻地球的时候都是从月球背面来的。 对 啊，月球背面人类是看不到的。而且呢，这一次呢，嫦娥四号啊，在2020年发射的计划中呢，说要在月球的背面放一个这个叫低频的探测器啊， 对， 放这个低频的探测器呢，说未来有一些可能其就是之前我们没有看到的信号，也许呢会由这个低频射电的研究探测器所捕获。为什么要放在背面呢？ 因为它要探测背面的，它下去以后干什么呢？ 嗯， 当然它是为了探测，就是它的主要任务是软着陆和机器人的探测，所以这个任务其实是很重的。为什么要去探测？探测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嗯， 我们知道月球上有一种物质叫氦三。 嗯， 我们国家的这个欧阳志远的院士曾经透露过，说这氦三呢，月球上有很多，它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物质，而这种氦三呢，在地球上非常稀少。那为什么会月球上这么多呢？后来经过科学家也经过研究啊，因为它受太阳风的影响，在月球背面沉积的这个氦三这个元素就比前面要多。 嗯， 太阳风的影响下呢，它向背面沉积去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到底多少？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推测。 嗯。 根据这个旁证吧，然后推测它在背面沉积的要比前面要多。 嗯。 我们知道前面已经探测出有氦三了，那这个氦三的作用，当然大家有的人就很明白了，它是一种核原料。 嗯。 这种原料应该说地球上很稀少。 嗯。 据说整个加起来才是月球的几分之一，若干分之一。 嗯， 那你想想，到背面去，如果发现了这个，那我们是第一家呀，因为现在没有人上去，也没有人用，就是那个各种设备都没有上去过。 之前有人，美国人上去过， 我们至今没有听说他真正的人上去过 啊。 他是上到。正面， 您是说就对，我的意思是说，过去上去过的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去的也是正面 啊， 背面是没有人， 没有上，至今没有人上去过。那只要我们登陆了这个，无论是什么，是机器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只要进到背面，我们就可以取到证据， 嗯， 知道那里面有些什么了， 嗯， 啊，登月是有人登月了， 嗯， 但是背面 现在不要说这个人，连机器都没上去过，机器人都没上去过。那这次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了。如果真正登上去，如果发现了有用的、有价值的矿物，那我想，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家了。现在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家要登陆月球背面。 对，您说到这儿呢，就是氦三呢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这个能量有多大，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在月球当中，氦三的含量大约是200到300万吨，就是目前的一个估算。 以万吨来计的。 这个呢，就是指的是整个月球啊，这块大月球里面的含量。这个200到300万吨啊，如果说把它用在地球上，作为地球的能量来源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地球整个这个星球一年用氦三作为能源，也就用个大概几十吨就够了。就几十吨的氦三就能够让 够整个地球 全球的整个人类的使用。 对， 所以你说未来这个月球有可能会成为人的一个大宝库。但是您说要真的到了那一天，大家要把月亮挖完了，这可怎么办 啊？那我觉得还非常非常遥远。首先你还无法现在判明那些氦三储存在什么地方，然后你还要去开采，开采完你还要运下来，这个工程也是浩大的。曾经有很多科学幻想就以这个为题材，说的为了争夺月球上的这些物质有用的，特别是这种氦三这样的物质，曾经引起了几个国家的这个斗争 啊， 甚至作战。当然有间谍斗争，有这个暗战， 这又是新的科幻小说的创作的源泉了。 是的， 这说到月球的背面呢，其实这一次啊，咱们提出一个这个设想呢，其中有一个很公益的目的，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要在月球的背面放一个低频的射电频谱仪，这个的目的它是有一部分是要去探测呢宇宙的信号。 对， 因为呢月球的背面呢是一个电磁场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场所，因为它呢是背对着地球， 容易探测到啊，容易探测到就是 宇宙深处的一些信号， 空中的各种信号，就是到达这里以后呢，就很容易被它捕捉到。 对，捕捉到之后 啊，放一个， 咱们就知道说这个宇宙当中到底啊这些信号是个什么情况。因为在地球上你探测到的信号，它的来源乱七八糟，有宇宙真的信号， 对你很难分辨， 也有我们的手机信号。 对，你很想把它剥离开，那难度很大，就是它杂乱无章。但是在月球背面探测起来，相对就要简单的多，因为那里的信号源很少。那么只要有信号，就很容易判明它是来自哪个方向，来自多远的距离。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捕捉到太空那里面会不会有我们需要的那些信号。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所担心的是，到底这一次嫦娥四号在2020年的时候去月球的背面能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月球的背面是一个电磁场的算是禁区，就包括人类的航天器过往在从月球背面绕过去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都是没有办法和这个航天器取得联系的。所以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嫦娥四号它还要在月球的背面落下去，这个您看来把握有多大？ 所以可想而知，难度是非常大。我认为如果现在要把这个嫦娥四号发上去，那现在的可能性就非常小。那你为什么说2020年？这就回答了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他在嫦娥五号之后发射，那这几年他干什么呢？当然要研究克服这些困难，克服这些障碍。比如刚才说的，他的磁场受到一些屏蔽，或者是受到一些干扰，信号无法到达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都要在这3-5年当中把它解决掉。然后适当的时机，在2020年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发射嫦娥四号。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应该说比较保险。 对 啊。 其实在您看来还有5年的时间，这个技术在这一方面，比如说现在还不完善的可以让它完善，已经完善的可以让它更完善。 对， 尤其在背面没有这个人类的信号指挥的情况下，它能够自动的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包括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有 plan B plan C 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都解决了 啊，甚至还要它得到的信号及时的发到地面，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呢它要采取很多很多的办法。现在科学家们我觉得在集中的攻关。 对，加油，各位航空航天的科学家们，我们期待呢各位早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月球背面中国人的航天器第一次落下去的好消息。当然我们刚才也跟各位所说了啊，在嫦娥四号2020年发射之前，嫦娥五号要先于它先去月球。其实呢，嫦娥五号所负担的任务啊，从咱们的计划和这个项目的立项上来讲呢，远远是要重要于嫦娥四号的啊。 是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因为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要完成咱们绕落回这三个大的计划当中的最后这一步。嫦娥五号具体担负的任务有哪些，一会儿我们还会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想给嫦娥捎句话，给嫦娥捎点什么呢？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我们来看呢，手机尾号3758的朋友呢发来了短信，想给嫦娥说你辛苦了啊，这是慰问式的一句话。各位还有什么样的话想告诉嫦娥，给她捎句话呢？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还有今儿啊，我呢也有了助理了啊，这助理呢今儿已经是承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每期节目的内容。接下来我继续来请出我的这位助理，今天第一回和大家来见面，他的名字叫做 iVoice 啊，我给他取名叫小爱，来认识一下小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龙的语音助理 iVoice，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最近我发现嫦娥四号将在月球背面着陆的事情成为了热点。从2007年开始，每一次嫦娥探测器的发射都会给我们带来兴奋与惊奇。嫦娥四号是一颗怎样的探测器？为何它会选在月球背面着陆？嫦娥五号为何会早于四号发射？这个探测器又将承担怎样的使命？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嫦娥的新落点与新起点。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呢嫦娥四号和嫦娥五号的话题。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想给嫦娥捎的一句话，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接下来呢，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空军大校、军事科普作家焦国立，欢迎焦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焦老师怎么样？今儿我也是有助理的人。 哎呀，真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助理呢，我很想，因为我在演播间嘛，我想看看他、 啊，是吗？ 但是他真人不露相。 回头有机会介绍给您认识一下啊。未来呢，他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有这个助理呢，使听众呢感到更加亲切，好像跟我们的节目距离更近了。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新闻广播，但是这个助理本身他就是一个新闻。能够在节目当中有助理的播音员其实也不多。 哎呦呵，好，我继续把这助理好好的用好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咱们今儿的另外一个主题要说到的是嫦娥五号。嫦娥五号呢会在2017年的发射升空，它呢所担负的是绕落回这三个任务当中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这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目前的情况。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嫦娥五号它具体会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在您看来难在哪儿呢？ 应该说呢，嫦五号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它有四个第一次。这个四个第一次呢，第一次是在月球表面实现自动采样。这个自动采样那个难度是也是很大的。 对， 就是我把一个机身放上去，要采哪个，要采哪一片，要采哪一片，要采多少，这个都要有控制的 啊。这个不是说我伸出来一个铲子挖一勺土带回来就行吗？ 那不行，因为你带回来的重量是有限的，你不能在某个地区采多了、某个地区采少，它某个地方需要多少，它是要，你比如这是按两来计算的，所以它这个呢， 我觉得得按克来计算吧。 对， 按两的。 实际上我们当然我们通俗的说 通俗的说就是那50克一两嘛，是吧？ 啊，这倒是。 那你一般50克左右，你就一两、一两、二两，就这样。 嫦娥五号去了月球，来给我抓二两，我要带回地球去。 啊，对，他一定，如果要是中国的嫦娥呢，肯定古代的嫦娥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两，那小两。 啊，对，还得按钱来算。 哎，对了，实际上呢，它这个自动采样关键在自动。它能够把你需要的能够自动 踩过来，这是第一次，原来的都不是的，自动的啊。 嗯。 第二个呢，第一呢，就是在没有发射场的情况下，从月球还可以起飞， 嗯， 这个很不得了， 嗯， 你月球的，我们知道土，它的那个月球表面的那个灰尘呢，那是非常那一，只要一弹，我们可以看到那当时。斯特朗在那个月球表面留下来脚印的时候，也可以看非常的松软、嗯。 对对对。 那怎么能够找一个地方让它能够起飞？ 而且这些灰尘搞不好一不小心进入那个喷气式的发动机啊，它叫火箭发动机。 火箭、 嗯、啊，那就万一有点什么问题，这可能就上不来了。 对。 比如说当年美国的宇航员他们落月的时候，那是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去的啊。 是。 就知道说人类之前没去过，我们这一下去万一上不来，那就彻底交代到那儿了。 对。 所以也是知道这情况是很凶险的。 对，第三个第一次呢，就是在40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一次无人对接，四十、 嗯、 公里以外的在月球轨道 啊，对，40万公里 啊，40万公里，对，40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那你想想，这个在那么远的距离，在月球轨道上进行对接，也是无人对接， 嗯， 啊，那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操作。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第一次。第四个第一次呢，就是用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度返回地球，返回这个地球。 嗯， 那你想想这个速度，其中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么高的速度它进入大气层以后，你没有几，大概只有几万米。 嗯， 那在这个距离当中要减速减得很越小越好，那你想想减速的难度就很大。 目前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说，大概啊，嫦娥五号回来的话，它的速度能达到呢32马赫左右，就是32倍的音速。 这就是 这个速度，如果提前不减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啊？有可能就是在地球上呢接触的那一刹那，噔就弹出去了， 甚至就化为灰烬了，这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怎么把速度降下来？就之前我们想的是怎么让它越快越好。但是这个就跟车一样，好车是除了加速快，减速也得快，这才是好车。 是， 其实嫦娥五号也面临这个问题。 对，所以这四个第一啊，应该说是嫦娥五号的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看点。 嗯， 就是它非常难做这几件事儿。 嗯， 那么第一呢，就有可能，有失败的可能，我认为。 嗯， 某个第一， 任何的探索都是会有失败的可能 啊。是，那。既然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公布出来了，我们要有四个第一，那四个第一我们当然要争取它， 嗯， 都成功， 嗯， 四个都成功，这个难度也很大， 嗯， 那么嫦五号的这个任务当然也很繁重，比如它的一个科学目标是开展着陆点的地形地貌的这种探测和地质背景的勘测，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这个一个目标了，那你要探测好。这个获取一些月球的样品，把相关的数据把它带回来，甚至要现场就要进行分析， 嗯， 要建立这个现场的这种探测的数据与实验室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那你这个就等于我在月球上进行科学实验了， 嗯， 那这个你想想它的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个它的任务是很繁重的了， 嗯，而且这一次呢，嫦娥五号上应该也是多了一些科学的载荷，就过去呢在登月的时候，可能在科学探索这一方面所带的东西不多。大家就觉得只要说这个嫦娥三号能够完成任务，只要说这个小鱼兔能够在上面存活下来，这就算是成功了。 对， 别的东西都没敢多带。 是 啊，这回得多带点上面。 这回是因为有了经验了，前几次经验有了以后，我们现在很有信心，把我们有些甚至可以说把一个小小实验室搬到了月球上， 嗯， 我们进行一些现场的这个勘测和实验， 嗯， 甚至把数据传回来，很快传回来。那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个真是世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科技了。 对， 这也是我们探测这个嫦娥，应该说我们嫦娥飞上去飞到月球探测月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那么第二个科学目标呢，就是返回地面的这个月球样本啊，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室的研究， 这是不是就您刚才说的，看看里面有没有氦三啊？ 那当然， 或者说含量是多还是少 啊？在什么位置？ 嗯， 然后呢，这氦三的这个纯度到底有多少？我们怎么下一步就要想办法要运来多一点，再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嫦娥五号的看点很多， 嗯，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了简单的介绍这么几点。 对，接下来呢，我估计啊，听完咱们节目的这朋友们， 嗯， 都会期待说这2017年赶紧到啊， 嗯， 到了以后我们看看嫦娥五号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这些既定的目标。其实呢，我看到的要比这还稍微多一点 啊， 多在哪儿呢？如果说嫦娥五号要它能够完全完成这些目标的话，那姜老师是不是意味着人下一步就可以上去了？ 那当然，其实这个嫦娥五号其中就有一个要，我认为它就有一个要，探测一下到底人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在这个哪种地貌降落或者是上去更有利。 嗯， 它要探测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了。 对， 只是他没有说的那么细。 嗯， 实际上你可以从他探测的任务当中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嗯， 那如果经过分析，我们觉得选定一个着陆点，将来我们的人就要把我们的宇航员送到月球了。 嗯， 那个时候，那我们这个跟这个嫦娥五号就有很大的功劳了。 嗯，而且还要提到的是啊，送嫦娥五号上去的也是长征五号这个火箭。长征五号呢，也是咱们国家呢新近研制的大推力的火箭啊，这个要比之前的推力是要大了很多。其实未来呢，把咱们的宇航员甚至说登陆月球的第一人送去月球的话，在硬件上咱们的条件是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呢，科学探索呢是需要有规律的，也是需要呢程序的，更加需要的是谨慎的设计和一步一步的实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先是由嫦娥五号来上去进行呢无人的全自动的条件进行操作，在这个状况之下实现了绕落回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大家未来就有机会看到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二个把人送上月球并且安全回来的国家了。 是的，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就嫦娥五号啊， 嗯， 它不是单打独斗，它上去以后有四个探测器同时释放出四个来。那你想想，这四个它分别担负了不同的任务。 嗯， 那应该说这些任务呢，有的是应该说大家都一目了然的，但也有隐含的一些，就刚才我说的隐含了一些需要探测的任务。 嗯，对，这个今儿呢跟您聊这儿啊，咱们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呢，算是给大家呢打开了一个序言。未来呢，在2017年的时候，当嫦娥五号正式登月的时候，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更多细节的内容。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呢焦国立老师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呢，是1151的这位朋友发来短信了啊，给嫦娥送块月饼吧，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好，谢谢您的这份心意啊。而也再次感谢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半个多小时的驻足收听。我是玉龙，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的。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